我旁边这是牛奶咖啡， 分飞 不是你这不是牛奶咖啡，你这是咖啡伴侣是吧？糖罐儿吗？ 牛奶咖啡分咖，嗯， 是的。Dennis Dragon 说这歌啊，我大学的时候宿管大清早就老放这个催我们起床。 嗯， 这首歌应该有点催不起来吧？ 啊，你知道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早间节目的主持人来讲非常的熟悉。 嗯， 我们基本上做样带的时候都会拿这首歌曲当第一首歌， 垫一下是吧？但是， 嗯，叫醒。 你知道当年我们学校广播台放什么歌曲让大家叫醒吗？ 嗯 ，Linkin Park。 哎呦， 是不是那首歌曲更加 重金属、死亡摇滚，大早上的把大家唤醒啊？ 也不至于啊， 还是比较轻柔的方式。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怡。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昨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大家比较喜欢的网络上的一些博主啊、UP 主啊、等等的。一大早，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就来跟我们打招呼说，美妆博主、街舞 UP 主，早安啊！ 我。也好意思叫街舞 UP 主，他叫美妆博主， 封山了，封山了。我以为你要小哥哥宣布正式封山，想要看一下封山前的精彩作品的话，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昨天有最新的推送、上周的跳舞视频已经更新了。 对， 但今天呢，照例还是会有美妆博主的视频奉上，因为今天是周四，我们开启了视频直播。 对， 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还有抖音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嗯，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当中呢，虽然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街舞镜头，但是应该还有很多的 reaction。 没关系，你们知道月鸟小哥哥很听话的， 我也憋不住。 你们在这个、对，你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只要我喊一个什么 solo 或者我喊个 freestyle， 他就是按捺不住自己身上的街舞细胞啊。 就是每次当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呢，你的那段 solo。我就以为是庞博叫的，哎，不能说不是庞博，那叫什么 廖博 叫的，对， 嗯嗯， 就是来点街舞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哈，马上就开始街舞了。好了，那今天呢，这个视频直播正式开启了，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呢来关注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4度，受到东移的高空槽的影响，那么昨天夜间本市出现了小雨天气，今天早晨到中午还是会有小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也不是很好，提醒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车距、还有呢，就是不要到山区这些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地区去游玩。同时早上出门的朋友也感受到了有一些小雨，那气温也有所下降，要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哎，比如说我今天就穿起了雨衣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天，有轻雾或者时雾，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小明，第二名飘摇的云，第三名是刘旭，第四名厚德载物，第五名是图图。 嗯，来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是冰雪萌源，第七名静，第八名 CZH， 第九名我叫毕小美。第十名晨晨，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 嗯， 昨天聊了网感嘛，哎呀，月鸟小哥哥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网感少年， 嗯 啊，刷了一晚上的微博热门话题，给我们刷到了今天的早安话题。 今天这个话题我一看，我觉得基本是为我设置的。 嗯， 现在有一种叫做干湿分离法的上班工作方式， 对对对对对，昨天晚上就是已经上了热搜，我们还专门去看了一下， 啊、 什么叫就现在这些网感的词啊，你有的时候都闹不太清楚。 干湿分离，这不是厨这不是在厨房或者卫生间当中才用的特定词汇吗？啊、 对，干湿分离是上班究竟有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让大佐来跟大家讲讲看。 啊、来，让大佐说一下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昨天呢、啊，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干湿分离式上班。这之前就听过干湿分离的卫生间，这上班怎么还？哎，反正后来啊，这个大体意思就是上班的时候疯狂划水，并同时学习工作以外的众多知识。当然啊，上班划水这个事儿呢，不提倡也不正确，好好工作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嘛。但是啊，在本职的工作岗位上学习到了其他的知识还是可以有的。那今天就来聊一聊你都学习了哪些工作之外的知识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在工作之外的小知识吧。 哎，小知识啊，但是大家呢不是小知识，我觉得应该是算是你学会哪些技能、 对， 就是那今天有人上来就跟我们分享什么冷知识，这个不需要、啊、 就是你都涉猎了哪些方面啊、不一定是非常精通，考了这个证那个证等等的，但是 你在工作之余的时间也有去做这方面的学习。 嗯， 而且我觉得也不要把就是这个上班划水看作一个特别不好的词。 嗯， 你看我们月鸟小哥哥也被评价为上班划水，对不对？但是他是非常认真的在准备的， 我、这个、 只不过大家看起来像他疯狂划水。 我没有办法呀，我都划了五期的这个跳舞了，还是有人要发要看，对不对啊？ 然后自己坚决的说封删了，不要了，不要了。 不这个封删了。但是呢，这个昨天呢，顶上热门的第一条，我想大家就应该知道， 嗯， 这个所谓干湿分离的上班法，他们学的是什么了？ 嗯， 人家说，那全国人民都应该学的是 abandon， 放弃， 不是就是学英语的第一个词嘛？ 对对对， 我发现 abandon 就是有这么高的地位，以至于 abandon 后面那个词是啥 啊？ 忘了， 后面还有词呢。 你以为那本字典就 abandon 是吧？ 是 A 开头的是吗？ 对对对， 好吧， 好，只记住一个词哈。有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字典当中 abandon 后面那个词是什么呢？来，赶快告诉我们一下。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都学习了哪些工作以外的知识？不妨来告诉我们一下，有点像前几年我们说到斜杠青年那个意思，对吧？ 嗯嗯嗯， 对，就是 可以的。 你可能都做了哪些工作？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如果老板看到你这个干湿分离的上班法的话，老板一定会跟你说这么一句话：你怎么不上天呢？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演唱这首歌的两个歌手就是干湿分离法的上班式的非常棒的践行者，他俩都有各自的工作，但他俩居然还组了一个乐队。 嗯， Mr. Miss， 你怎么不上天呢？ 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爱要勇 敢 的 说出来。 你这么丑了还要求这么多，你怎么不上天呢？你撩别的女的以为我不晓得，你怎么不上天？ 上天呐！ 哎，有时候认真听听歌里的这个歌词，会觉得它的逻辑很奇怪。 嗯， 就是多少次想把你掐死，但我没下得了手，说明我还是爱你的 啊呀！哎，我觉得爱情当中是这样子， 这就特别适用于昨天晚上我的心情。 嗯， 但我昨天晚上打开手机，看到小耳朵们都在纷纷向我告状 ，PD 又去代班了，PD 又去跟谁谁谁搭档了，鲸鱼他不要你了 啊！那倒不是，这主要是就昨天确实也是就是， 所以就是多少次我想把 PD 掐死，但是我没有下得了手，就证明我还是喜欢这个搭档的。 你还有 你还有想过要把我掐死？我的脖围是非常粗的，你知道吗？ 那我一个手、两个手可能也不太行。 哎，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想，就是比如说你有这种心情的话，你倒不妨在上班之余呢，学习点新知识， 嗯， 来的比较好一点啊。我们今天说到的知识，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为技能吧，就大家学点知识吧。我刚才一看，那真的是拿不上台面， 是因为 基本都是跟我们早音乐秀学的，什么听听音乐啊什么的，是吧？ 但是你给大家搞跑偏了呀，比如说刚刚你问了一下说 abandon 的那第二个词到底是什么？哎，这我们真的有。小耳朵秒回答，对，说如果没错应该是 ability， 对说得很对。然后还有人说来上词典 、直接把词典给我们拍过来了。 第三个词、 ability 就是能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 able、 第四名 可以 abnormal 可以可以啊。忽然感觉把第一页词都学会了 啊，好厉害好厉害。嗯， 对啊，但除了这些以外呢，就大家学到了，比如说像1840的说，我跟着一个同事学习了一段时间书法修身养性、那我在想，你们这个上班氛围不光是你一个人学书法，还是有很多人一起学书法，是吗？ 哎，是我挺喜欢我们台的一点，是因为从我入台开始，然后呢，就是人事的老师除了跟我讲一些大概你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还塞给我个小册子，大概比如说在台里哪个地方会有英语角，然后什么地方可以去打羽毛球、打篮球，然后包括下面还有你自己可以练书法，然后下台棋、围棋、跳棋这些地方、 这么多地方， 虽然我后来都没有去过， 我你都没有去过，你哪怕 去过 一个呢？ 我去过，嗯，我跟同事下去打过羽毛球，后来我们就是那个活动中心有一段时间装修，然后我就没再去了 啊、是我其实进来以后也一直有一个感慨，我们台一直听说有一个英语角，从来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啊，每次我都听说有人在那边，哎，我说有时间去看一下，其实也不错，应该学习到了很多其他的知识啊。 对，但我们小耳朵们真的太厉害了，你看、Leo Hart 之前有跟我们互动过，我们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医生，他说我是医生，但是最近我在学习光学成像方面的知识。 哦，为什么？ 就大致了解一下什么是集成成像和全息成像。 啊， 你懂吗？ 这个厉害啊！我，但我在想，是不是跟他的这个本职工作也有些也有些关系？ 你是影像科的医生吗？请问？ 对，我在想，可能是就有点 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只是个人单方面感兴趣。比如他给我拍过来了一段视频，因为昨天也是某著名手机品牌开了这个发布会嘛。他说，比如说呢，哎，这个手机的这一段 AR 就是全息三维影像。 啊，我就静于最近感觉对三 C 特别感兴趣，自从去了一趟科大讯飞以后，回来。满嘴新名词， 厉害了！我就有一天担心他们抢我的工作。 什么镜字和鱼字的四种写法呀，是吧？ 什么 等等？ 人家才不研究这么简单的嘞。 我们来看一下松鼠，松鼠说，为了吃点好的，我去学了一下厨师。为了自己在家能够弄电线，我学了高压电工。也不在家里弄电线，需要学高压电工吗？ 你这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对， 哎，但是有很多的就是小耳朵跟我们分享，比如说自己有了家庭之后，确实去学过烘焙，学烹饪课，然后包括还有现在的。整理收纳也是一个专门有培训的课程了， 哎， 就是有专业的人教你到底去怎么做，还有像插花啊，还有说茶道啊、茶艺啊这一方面的，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培训班。 对，但是听广播长大的猫，我觉得这条回复呢挺惨的。他说，我现在这个工作呀划不了水，本职工作都干不完，每天晚上都加班干，而且呢是没有加班费和调休的。我们公司呢认为这也是日常的分内工作，创业公司嘛，没有办法啊，工作量都非常高饱和，所以呢我就每天听着早秀，默默的听着今天的话题，听着你们的生活，向往一下。 哎，但你看，其实有一些的怎么说呢，就是干湿分离以后，你学到的一些技能是从你的工作生发出来的。比如说我去报这个街舞培训班，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早秀的听友经常会让我们就比如说表演一下啊，或者干嘛干嘛，我觉得自己的那个三脚猫的水平实在是拿不出手，所以就找一个机会好好自己去练习一下，然后就说哎，那拓展一下这方面的能力吧。 对，这想法特别好。那80多节课呢？ 打了水漂啊！ 是， 从早秀挣的这点钱全部给了跳舞的工作室。 哎，没有办法，没关系。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啊。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你在工作之余干湿分离的工作当中呢，你会学到一些什么工作之外的知识呢？不妨来告诉我们啊。刚才我们说到英语，我觉得 abandon 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来上法语歌曲，好不好？ 这你能把这个歌名给我分享一下吗 ？Andrew Lindsay 带来的 Let's Read，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歌曲歌名。 别听粤语，你让小哥哥瞎说。Sous un ciel de minuit, en suivant les lampadaires qui s'allument dans la rue, tranquillement elle prend le même chemin qu'avant, des allées qui serpentent jusqu'à l'Odéon. Et dans les vitrines en face, elle se voit passer. Dans les yeux de Marie, on voit la vie qui passe le jour plus sombre que la nuit. Elle n'attend que lui. 这就是 这首歌很好听啊、嗯！我想要找到这首歌，但是我听不懂拼拼念的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没关系，鲸鱼的歌单早就更新了，好吗？不会出现大家到明天还在找今天歌单的情况。发送歌单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看一看，第三首歌曲是什么名字？嗯、 对，来看看我刚才说的这首《Lucky Lucky D》呢，这首歌曲怎么样啊？好了，我们今天呢， 缺个人拆穿你，我跟你说。 会法语的朋友，就那年我们俩那个。就去了说了英文单词以后， 对，我们真的有小耳朵就有会法语， 应该 就说尴不尴尬， 法语其实会的人还挺多的。哎，不管怎么说吧，今天呢我们刚才跟那段尴尬先略过，我们今天会有奖品给大家送出， 那 这是个大事儿，对不对啊？ 是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大兴庞各庄镇提供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三张，9月19号和20号两天是限时的福利啊，大家可以换古装跟百名的古装演员来一起互动。 对， 那门票呢也非常的便宜，限时优惠是79块钱，所以在这个中秋假期你不知道该带家人去什么地方玩的话，我觉得郊区的这种采摘加剧本杀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对， 因为刚刚说了门票只要79，而且还包含简餐还有供礼相送、而且如果你带着儿童在1米5以下都是可以免票的。 对， 那么去哪里买票呢？去大麦网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购票就可以了。 对，当然呢这个电话号码呢是6100-4577，6100-4577。昨天呢听到张博士去了一趟，然后来采回来的一段音频当中、每次那个吃梨的声音和嚼的声音、 脆脆的，对不对？ 对。 而且昨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加码了，偷偷告诉大家啊，如果大家现在去大麦网上去订票的话，一定记得到现场的时候跟主办方说我们是974的听众 啊， 听了广播以后去买的票，那么可以单独送大家一斤梨， 这么好、 一斤花生，就是一斤红薯，但三选二，就是梨、花生、红薯，你三选二就可以了。 就是过去玩完以后还能吃的，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974的听众才可以。 我们所有的974的听众今天就 get 了一个新技能，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福利，而且还有一份来自于鲸鱼的说明书，是吧？好了，接下来我要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们。没有说明书的机器，我们也可以玩转哈。 北斗七街头没有人问起。他不会说话也没有情绪，直到有天他不停吐出梦语，人们变浮夸浮夸浮夸，问题变复杂复杂复杂，每个人都想着占位置要搬回家，长城爆发了人们不计代价，第一天群歌天马，接着的第二天整个城市沦陷了，第三天警察。

买了一些糍粑，拿回家用平底锅倒上少许油，煎到两面金黄装盘，然后呢再买一些熟的黄豆粉淋上去，液体的红糖放在锅里加热，等融化之后再浇上去就可以了。再在平底锅刷上油，然后呢倒入打好的蛋液，稍微定型以后卷起来，切段装盘，再撒上自己比较喜欢的番茄酱，就是厚蛋烧了。饮品呢是牛奶，这样非常简单又好吃的一份早餐就已经上桌了。赶快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来看一看小妖大厨的这一份大作品吧。那么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大家的歌曲也是甜甜蜜蜜的，来自南拳妈妈的写给巧克力的歌。今天你有吃早餐吗？没有的话赶快去准备哦。 香味飘来，这个方向糟糕糟糕，我今天是不是忘了化妆？一见钟情的故事我还没有遇过，害我渴了没办法继续喝，不相信我原来也会想你，也好纯爱我会有点的完整，怕我眼里为什么那么甜，搞不懂我只好跟你往前冲。跟你往前冲，我相信我原来也会想你，你好纯爱，我会有点的完整，怕我眼里为什么那么甜，搞不懂我只好跟你往前冲，我相信 满分音乐早餐。 Hello，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南拳妈妈写给巧克力的歌曲啊。如果是在上班之余学会烘焙的话，这首歌曲其实就是你的怎么说呢，干湿分离最后的成果哈。 啊，写给小妖的歌曲，还有写给小妖的称赞，我们都收到了。 对， 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盘子都换了呀，精致 girl， 真的分不清楚小妖家到底有多少盘子了。 盘子都换。 但是每天早上啊，有的时候看到小妖的这些早餐，还有我们一些经常给我们发早餐的一些小耳朵们，感觉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哎，也觉得自己好像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胃了。 嗯，是，你看今天呢，这个我们跟着这个话题，看到大家送上这么多精致的早餐，你其实发现 绝大多数人做早餐的，他其实也不是专业的， 嗯， 但是他却做得非常好，对不对？ 没关系，就是用来吃的嘛，就要那么专业干什么？填饱肚子啊！ 你这个人吃的也有很专业的。你往我这儿看一看， 嗯嗯，那是 准备去考三级大、三级厨师那个证， 三级厨师资格证。哎，但我特别佩服大家，今天聊到这个干湿分离式学习方法啊，干湿分离式上班，就是指大家在工作之余的时候还学习了哪些跟工作没有关系的知识。 哎， 啊，你像刚刚一飞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三里屯的某品牌的专卖店举办艺术实验课程。哦，就是他们这些专业的这个店面里面，他们会有这个艺术实验课程，比如说包括摄影啊、视频啊、音乐创作等等。不说有多专业吧，但是学了这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我至少算入门级别了。嗯，最近呢，在这期间也见到了很多音乐上的大咖，比如说前两天就见到了刚刚来到我们974的丁世光啊，也到这里去分享了。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学法语，对不对哈？圣海马萨马说法语也简单，一耸肩一撇嘴 ，c'est la vie， 就十足的法国。国范了。 傅盈飞说你们刚刚聊到上班划水，那如果非说学到点什么的话，我觉得我就是学会了短暂的睁着眼睛深度睡眠5分钟，但是我的灵魂在游离。 哎，这个还真的 是，这 是 个本事。 前两天我看到一点他们说，就是就短暂的小盹儿，那么5分钟是最好的休息的方法。所以说很多名人的时候手里拿一个什么钢镚之类的，然后自然下垂到那儿，那个钢镚梆一声他就醒了。 哎呀，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需要集结一期推送给大家，卧虎藏龙啊，各位。 对， 水水鸭梨说给娃买了超轻粘土，结果打开我自己新世界的大门。原来粘土这么好玩啊！现在呢，总想在就摸鱼的时候学一下粘土技巧，因为昨天已经有同事过来问我说，你能不能捏一个我呀？因为我在想说啊，这已经难度这么大了吗？看了一下他的作品，哇，活灵活现， 超级好看。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不是一般吧，就是这个美术功底得超级好才行。 你有空的话可以捏个早秀家族吗？ 哎，你这个人在线跟大家要东西啊。 捏得太好了。 对，确实是捏得相当的精致，相当精细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剑士说有了女朋友的我解封了尘封多年的菜刀。 啊，你 们家菜刀 说清楚 好吓人。对，他说最后呢我却拜倒在了媳妇儿的菜刀下。说有 两个人应该都是厨艺了得。 哎，是。然后但是呢，他说后来呢，他自己呢又扛起了别的刀具，在家学会了木工，做得了 WiFi 架子，修得了坏的沙发腿儿。 哎呀，我觉得这个特别厉害。你知道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甜的剧吗？就是杨洋跟迪丽热巴的那个《你是我的荣耀》。就两个人可能都在外地拍戏，然后对方的男朋友来了之后带了什么自助餐呀，请剧组所有人吃饭。然后杨洋去了之后，给剧组修了 WiFi。因为他们在沙漠拍戏，他带了一个那种高信号的那个移动 WiFi， 然后对，他去了之后二话没说，然后就开始就是动工开始做这个东西，然后最后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感谢他， 这是真事儿， 解决了信号的问题。 这个不是剧中的人物， 剧中的人物，对，剧中的人物 ，嗨，我以为是杨洋自己就会修移动 WiFi 的，这么厉害啊！ 不，你不管是剧中的人物设定，还是说真实的演员本身，我觉得这个行为非常拉好感。 大家看到鲸鱼的知识来源从哪里了吧？甜宠剧。 哎呀，生活这么苦，当然要给自己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啦，大家说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好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你都学习了哪些工作之外的知识。哎，你别说啊，工作之外的知识有的时候会帮助你可能赢得更好的事业的发展。比如说， 哎，这倒是， 如果你只会就是说念念资讯什么的， 是 你可能就无法参与我们接下来的融媒体主播大赛，对不对啊？ 念念资讯，你在讽刺谁？ 讽刺我自己。 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13号已经进入到了初赛的投票阶段。那么从报名通道开通以来呢，组委会已经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的作品呢也非常的年轻化，而且网感很强，类型也非常多。那么从9月13号到22号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来晋级复赛。 对，当然。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来进入到大赛页面，收听一下参赛作品，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来投票和打 call。更多大赛详情，请各位来关注一下听听 FM。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继续持续当中，你都学习了哪些工作之外的知识呢？来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心乱飞》，心思要静一点，这样就可以沉静的干湿分离式的工作了。 领导听到不会开心吧？ 说你懒得管我，说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 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得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 OK 我也 OK。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浪漫，也许就是你和我最相配。 Tell me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I really hope so。 我怎么做才是对？ Oh yeah。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你说该做个选择，我怎么知道这样就一定对？在乎你，却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直你说 OK 我也 OK。 Oh yeah，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了你，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就是关不住那心会乱飞。 Tell me baby do I do I do I my baby， 我是否这样放弃为所欲为。 Hey hey， 心会乱飞。 Na na na na na， you wanna hear me say yeah My baby， 如果这个我在工作之余可以把这自己的歌唱水平提高到这个程度 啊、 哦，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干湿分离对于我这个职业的一种补充。 没关系、嗯，虽然你达不到，可是你能做到在工作的时候心乱飞啊。 你直接预告一下不就好？你非要说我心乱飞啊？ 好，今天是周四，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启，大家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以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开视频直播呢，也是因为周四我们要带大家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 我们俩的 K 歌算不算一种干湿分离式的 DJ 生活？ 那必须是，嗯，就是一定把 K 歌的这部分和 DJ 本人分得清清楚楚啊。 这以上这段 K 歌不代表 K 歌本身。 7:50，待会儿在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唱吧。 全之家一年一度品质家装季放福利了，8月27日至10月7日，顾客可带全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象、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Lost in the day, in a way, it's the same as the one before this. And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it's all black and white, but it's gray. It's the same, and I'll what I'm coming home to. Oh, I'm thinking about a red wine buzz and taking it easy. And I got you in my arms, taking a break from crazy. And I'll say hey, you'll say baby, how's your day? I'll say crazy, but it's all gonna be alright. You'll kiss my smile, I'll pull you closer, spend a while just getting to know ya. But it's all gonna be alright,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And you are there on my heart, at the start of my every morning. And I can't deny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at I'm running on empty. But you make it fall, steal my breath. You're so unpredictable, that's what I'm coming home to. Oh, I'm dreaming about a romance, slow dancing with you. When I got you in my arms, and I don't care what we do. Cause I'll say hey, you'll say baby, how's your day? I'll say crazy, but it's all gonna be alright. You'll kiss my smile, I'll pull you closer, spend a while just getting to know ya. But it's all gonna be alright. Loving you tonight, it's every day, it's just the in-between. The hours separating you from me. I know you'll be waiting, I know you'll be waiting. And I'll say hey, you say baby, how's your day? I'll say crazy, but it's all gonna be alright. You'll kiss my smile, I'll pull you closer, spend a while just getting to know ya. But it's all gonna be alright, I'm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oh, oh, yeah. I'm loving you tonight. Loving You Tonight， 来自 Andrew Allen。 哎呀，我跟静瑜刚才练这首歌曲呢，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俩练了大概有三首歌的时间，也算是干湿分离式的这个练歌是吧。 其实上一次唱的时候，我不是唱，放的时候就有好多小耳朵说你们俩可以挑战一下。啊，静瑜不是高音比较强吗？我还没有强到这种程度啊。 你今天怎么怂了啊？ 今天就纯属赶鸭子上架 是吧。你那天不是这么说的 啊。这样吧，反正大家今天呢就准备好，就是耳朵炸裂的这种感觉。但这首歌曲很多人也都会唱，所以请大家在上班路上开着车跟我们一起唱。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现在不妨来扣下一，同时呢，在我们演唱的过程当中，不妨把你的 reaction 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好，我们各位的早秀青春制作人们，虽然看不到我们俩跳舞了，但是对我们俩的歌艺，就是今天大家都是 vocal 老师， 对， 来评价一下今天唱的怎么样？ 好，我们来唱的是 GM 邓紫棋带来的《爱你2017》，来准备3、2、1，走。 邓紫棋，咱俩现在都敢挑战了。 就是怎么说呢，好像现在越来越放肆了。 好了，在上班路上和我们一起吧，爱你。 分开以后每个夜晚格外的寂静， 格外寂静， 滴答滴答声大钟在陪着我回忆。 声音不够大呀。 电话里头曾经是你的温柔的声音， 喂，是我吗？ 现在只有空气冷漠的回忆。 副歌部分一起来。 哦，给你我的心，想说你就请你别一起，一句爱你爱你爱你爱你能否再也不分离。哦，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就算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 还可以哦，好像没有很拉垮， 和声比较好啊。 主要是还没有到飙高音的部分， 有后面很难度啊。来再来。 曾经是温暖最熟悉， 是最温暖熟悉。 现在换了谁，安睡在你胸口的位置。 你的承诺曾是一种不自觉的甜蜜，现在一花一笔刺在我心里。 我给你我的心，能否请请你别遗弃，一句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再也不分离。我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就算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可能你也不想听。 你想听吗？想在上班路上听我们 K 歌吗？想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唱歌吗？来自邓紫棋的爱你啊，接下来比较难了啊。 好难好难好难， 月娘小哥看你了啊。 嗯，好了，没到呢，你给我挥啥手？好吓人！ 我特别怕你卡不住。 你 最后的回忆， 对你最后的回忆是你 走远的身影， 慢慢走远的身影。然后你 离开了， 离开了没有痕迹。然后我 哭泣， 崩溃了，放弃，哭泣。你恨你， 恨你。 每当我想起曾经，曾经，曾经，曾经，曾经， 曾经，曾经。还是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我还都清醒。我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一句爱你爱你爱你爱你，难道你也不想听？我给你我的心，为什么你却给了我孤寂？就算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不值得你相信相信。 你刚才那个高音，我只能走低音。 哎，这段是给你的。 Me finally, but the only thing that's here with me is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tick tock。 你知道刚刚因为没卡重点，所以那个高音飙的呀。我边唱边想笑，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什么感觉。我刚才忽然心跳，就是我的 BPM 心跳值从120变成180，我基本我觉得可以达到燃脂的这种心率了，你知道吗？ 果然 C 吧给我们发过来了一段话：但凡有一粒花生米，你俩也不至于唱成这样。 啥意思？叫一粒？ 就是但凡有一盘菜，你也不至于喝成这样，你知道吗？ 大陆朝天说：“鱼子，你拼了，拼了！”保护好嗓子啊，鱼子。 大家可能怎么说呢，这刚刚不是我随意发挥啊，你们去听听原曲，邓紫棋确实是这么唱的。但是我跟邓紫棋中间大概也就隔了10000多个月月鸟吧。 我没有唱高音好吧，今天我还是比较保护自己的。 三天不能说话了啊。 嗯，是。 好了好了，上班路上大家跟我们一起唱一唱。嗯，你看我们俩都这么撒得出去，你看高音说飙就飙，对吧？你们也在上班路上嘶吼一下，特别的解压，真的相信我。 好了好 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要送给静宇啊，放开你的心好不好？慢一点慢一点， 放开我的高音。 为什么抱着怀疑，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让爱情失去吸引力，不再有趣，只是还是要过下去，不管是笑或哭泣，所以别轻松好奇，其实生活充满惊喜。 Yeah yeah， 跟过去道别。 Yeah yeah， 跟我的感觉。 Yeah yeah， 跟过去道别，跟同事道别，跟着我的感觉。 Baby 我爱你，解开自己，领带太紧太难以呼吸，重复每一天整齐划一，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积极，不管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所 要去顶替，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跟规则道别，跟我的感觉，跟固执道别，跟固执道别，跟着我的感觉。 静瑜真的是今天拼了，就是关了话筒以后呢，一直在那边做那气泡音。 这算工伤吗？ 算工伤，算工伤。但你知道，大家今天说月鸟好乖啊。 嗯。 今天静瑜专场，就是感觉今天连杜瑞诺都没有，难道是个假的宽 PD？ 大家是这么说的，主要可能也是因为跟戴毅搭的习惯了以后吧，在人家面前不怎么愿意加杜瑞诺，所以回来之后都忘却了该怎么划水。 你没发现我今天真的唱的超认真吗？ 好了，待会儿8:20 K 歌欢乐上班路第二轮，晚尊晚尊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巨人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巨人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橘装，无需搬家九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五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巨人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得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车主注意，您有新消息，本月19至21日， 国华首饰买珠宝送黄金，买黄金送白银，免工费换古法金。 8月15相聚国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的头等舱服务， 了解一下。 头等舱服务， 就是有事儿了，一个电话。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想验车，人家给派专人上门代办；该保养，免费上门接车送去 4S 店；刮了蹭了，还有专人上门接车，定损修车理赔一条龙服务。这才是咱车主需要的服务。正所谓，人民有期盼，保险有温度。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8:02，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我们来关注一下第14届全运会的相关内容。9月15号的晚上8点，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西安的奥体中心正式开幕。要说这一届全运会呢，应该是最近最受关注的全运会，那可是一点都不算过分啊。奥运会呢，历来都是中国体育造星几乎的唯一的舞台，而奥运会结束之后呢，运动员的热度并不持久，往往会在冲上高峰之后迅速回落。但是呢，在东京奥运会延后一年，让中国奥运健儿的热度窗口几乎完全覆盖到了这一届的全运会。这一次呢，全红婵、陈芋汐以及张佳琪在东京走红，紧接着在西安竞争同一枚金牌，也让很多人第一次去关注到了全运会的跳水比赛。而全红婵和陈芋汐在全运会女子10米跳台当中的神仙打架，也吸引到了广泛的关注啊。全运会的的确有这样的资格，就像那句著名的笑谈，全运会的乒乓球项目的金牌难度呢要远超奥运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出发，这意味着全运会的比赛的竞技水平和精彩程度绝对会有保障。其实呢，像乒乓球这样的神仙打架，全运会当中还有很多。比如说呢，除了全运会之外呢，中国举重历来受到了名额的限制，无法在奥运赛场当中完全展示实力。而这一届的本届的全运会当中呢，奥运选手将会和国内的众多高手一决雌雄。9月22号，吕小军所在的男子举重81公斤级别将会举行，他将面临的是接班人李大银的挑战。目前李大银的保持的抓举世界纪录，而吕小军呢，是否能够再创奇迹，我们也会拭目以待。当然呢，最让人期待的还是100米飞人大战，苏炳添已经入住了全运村，静待9月21号晚上20:40的比赛。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苏炳添其实还没有拿过全运会的百米金牌。2013年他输给了张培萌，而2017年他输给了谢震业。所以呢，已经名满天下的他，这一次能不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惊喜，我们会拭目以待。本届全运会呢，一方面我们当然会去追逐东京奥运冠军的表现，但是我们也更加希望能够新星通过本届全运会的舞台，也可以持续的走进大众的视野当中啊。毕竟呢，以中国的体量和如今的体育的发展水平，我们完全有理由更加自信，有理由对全国冠军这个头衔给出更高的尊重和关注。接下来听到的是在我心目当中最棒的全运会歌曲，也是在那一年红遍了大江南北，同时呢，歌词也唱出了全运会的真谛，在更高更快更强之上，让我们一起来相亲相爱，去感受一下运动当中那些难忘的风采。 接天的怀抱， 年轻的心跳，从不再骄傲，云中神仙的微笑，万年黄河水，相决东入海，扔出刀剑与狼尾， 这心海相会，九州的祥瑞，一动身 天上，相信日上来，东升千里万星子，这迷茫。今夜万家灯火时，过去歌唱，望梦中加精彩，天上相信日上来，东升千里。 笑。弯月黄河水，相聚都如海，用锄头将你阑尾。 这心海深灰，九州的祥瑞，一同向飞。 东风轻轻吹， 十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这首歌曲《相亲相爱》是不是特别好听啊？ 是，没有想到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啊！他说我超喜欢这首《相亲相爱》的， 哎、 还有利落心田啊，都说哎，这应该是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全运会主题曲当中的 top one 了吧？ 对， 嗯， 是不是夏华说开幕式真是一个词 nice， 好讨厌。 是，你知道昨天晚上我的朋友圈是不能打开，就是打开之后里面全部都是关于全运会的信息，因为我是陕西人嘛。 对， 所以你说这是我们陕西人就是特别大的荣光和骄傲。 那个叫什么？没咋俩？ 聊咋 聊咋的、 嗯、今天早上央视新闻的推送都是昨天晚上的开幕式魅底恨 魅底恨啊，好了，确实呢，这场在西安的这场全运会呢 是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啊、 已经进入到了全运会时间了，所以静云在这里也教大家两个词，如果在电视机前看到全运会上的幼儿、就是这些运动员们 怎么说、啊、 运动员们表现得特别好的话，你可以竖大拇指说聊咋的 聊咋的啊，然后呢 或者说魅底恨 魅底恨啊，聊咋的魅底恨，哎，不错不错啊，感觉还挺押韵的。那我们今天要聊点全运会的话，全运会的话题吗？ 聊这早上快跑已经正式开启了全运会时间了、啊、这段时间呢 PD 都会帮大家关注一下最近全运会上的一些最新的赛况战况，还有一些最新的赛场上的信息和动态等等的、 嗯、 那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是 跟滑水也有点关系，来听一听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昨天呢、啊、学会了一个新词儿，叫做干湿分离式上班。这之前就听过干湿分离的卫生间，这上班怎么还？哎，反正后来啊，这个大体意思就是上班的时候疯狂滑水，并同时学习工作以外的众多知识。当然啊，上班滑水这个事儿呢，不提倡也不正确，好好工作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嘛。但是啊，在本职的工作岗位上学习到了其他的知识还是可以有的。那今天就来聊一聊你都学习了哪些工作之外的知识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在工作之外的小知识吧。 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很多知识， 对 对吧、 嗯、 就是我觉得知识永远都不够多，所以呢刚才呢听到了这段全运会之后呢，吴明说怕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全运会，宽 PD 又可以划水两个多星期了。我运动会也划水吗？也并没有吧。 没有没有，想一想当时这个朝思暮想看奥运的时候，哎呀 PD 给大家带来了多少感动。我们也期待着像当时那个水准的就全运会再来一次好吗？ 要求有点高，撩炸嘞， 撩炸 魅力恨啊。好了啊，不管怎么说呢，刚才静瑜呢还是有所不甘，因为刚才在那段音乐真的是啊，你知道小耳朵怎么说吗？ 嗯， 说一开始觉得你们俩唱刚才那首歌曲真的好好听，声音不自觉的调大，最后呢一边爆笑一边赶快调小声音，主持人真是拼了，现在这工作也不好干呀啊！ 就对于我们音乐主持人来讲，可能需要不断的干湿分离式拓展的就是自己在音乐方面的进步吧。啊，没有关系，在上班路上给大家带来快乐就可以了。 好了，一会儿呢一首英文歌之后呢，欢迎大家来期待一下我们俩的第二波。第二波呢确实王炸一点啊！ 啊，是，而且今天第二波还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这叫一个 callback， 搞一个 callback。好了，稍后呢一段广告和这个英文歌之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第二首今天的 K歌欢乐上班路，跟我们一起唱吧。 对，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起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Sound the horns. You've been wrong, but you'll find it now. We're walking in the sunshine. It's time for us to get wild and free. Time for us to get wild and free. And I won't let go till you show me what you came for. I'll give right back what you give me. When you come, I'm always there for you. You can fallSound the horns. I know it's hard to picture, but I needed you to see. Everything is better when you come along with me. You can feel it. Hey, can you feel it? 来自于 DNCE 这首歌曲呢，之后呢，我们俩就要准备第二段的 K 歌 battle 了哈。 嗯，刚刚说为什么有 callback， 就是我们第一首歌唱的是来自邓紫棋的《爱你》嘛，对吧？今天就是要把《爱小耳朵》贯彻到底，所以第二首歌还是《爱你》。哎，我们打算把刚刚那首歌再重唱一遍。 我们本来安排了别的歌曲，静瑜小姐姐刚才那段破音嗓。破音之后呀， 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要晚尊 的，找回场子是吧？ 对对对，就是刚刚没有唱好，所以我要重唱一遍，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哎， 早秀 K 歌欢乐上班路上从来没有过，一天两首爱你。 是，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下。 好的， 听一下好不好啊？有有有有，没想到吧？ 原来是这个， 对啊。Yo yo， Cindy baby， What's wrong with me？ 你好适合这段 Cindy give me your love， 好害怕。 You miss me all the time。 Yeah yeah yeah yeah， 是宽 PD 没错了。 No, no, no,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三点二十六分 Let me sing let me sing a song， 陪你入睡。 Yo yo yo yo yo yo yo Doreno yo yo yo yo yo yo yo Doreno。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电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 你说是不是？ 啊，对对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替班？ 那是因为。 手提笔，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点，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点，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PD solo time。 Oh yo yo， 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啊，那边朋友，这边朋友， 摇起你的雨刷，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好吗？ 来来来， 喜欢在你的臂弯里胡闹，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 城堡 在大头贴画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 我是否是你唯一的搭档呢？ 你就是唯一，爱你就是我常赖着你。So PD，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代班少吃一点，来早休多一点点，多一点，让小耳朵们真心的爱我们吧。 有有有有， 一天多一点，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 来，要分掉了。 我和 So PD 代班少一点点，来早休多一点点。 怎么是你把我弄得笑的不行？ 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好， 代班少一点点，就陪你多一点点，多一点， 让小耳朵们心甘情愿的爱我们吧。 你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baby， 小声一点，想陪你不止一点，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啊，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 Cindy Reno， What's wrong with you？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魔改词吧？ 哎，你这魔改啊，真是！本来我想给你好好配唱，每次一到那儿你就开始魔改，就给我笑得喘不上气来。 给大家也吓一跳啊！真以为今天邓紫棋的《爱你》要来两遍呢，没想到你们俩花活玩的这么多。嗯， 好吧，大家可以现在就把你们的 reaction 发过来了，好不好？ 好，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各位早秀青春制作人，对我们今天的两段 K 歌满意吗？ 愁眉苦脸干嘛呢？ 刚毕业工作，需要花钱的地儿好多，可我又不想靠父母了。 申请中国银行启航贷啊。 启航贷？ 中行为毕业刚入职的年轻人专门推出的消费贷款，贷款金额最高50,000，期限最长10年，助力人生启航。 那我去哪儿申请呢？ 所有中行网点都能申请。 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泪落新年说，现在 PD 你还敢去随意代班吗？不敢了，不敢了，不敢了。 我告诉你们，老白现在在连夜赶回来的路上。就知道代班鱼怎么高兴。没有啦，就其实我们就是 PD 去代班，去其他的节目串一串，这很正常的事情，包括我也会去其他节目代班，但是因为经常有小耳朵过来跟我告状嘛，所以我总要给大家一些反应，好像显得我就很在意的样子，一点都不在意，随意去好吗？ 你不在意你会改词儿，你那词儿魔改的我都接不上，你知道吧？ 主要是我也没跟 PD 提前对过，他不知道我要改。 我每次上到那儿，我准备给你搭个二声部，你就开始哎呦给我气的呀。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合适？ 嗯，合适。 PD 代班少一点点，来早修多一点点。 我这首歌曲确实还是收获了大家一众的这个喜欢哈。这个，然后呢，爱咋咋地说这首歌选的没毛病，唱的也没毛病。今天的雨天呢，配这首歌曲更没毛病，因为雨刮器真的可以甩起来，对不对？ 是啊，我觉得主要今天也有虚晃一枪，大家在内心恐惧说啊，邓紫棋刚刚的爱你要再来一遍吗？结果没想到是甜度满分的来自王心凌的爱你。 吴斌说，这些年走过最长的路就是鱼子的套路。套路太多了啊。 在上班路上来跟我们一起唱一下，来一起放松放松啊，因为我们都说了，你看就不管是浴室里面还是说在车里面，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你扯着嗓子喊一喊，哎，这个时候不用担心别人评价你唱的怎么样，破不破音，跑没跑调啊，总之呢就是一个放松解压舒缓开心。 你说的特别对，于是呢我接下来呢准备给大家放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俩营造出来的这种感觉，叫做乐园哈。同时呢黄韵玲和陈奕迅他俩看看唱的怎么样，他俩也是段对唱啊。 Welcome. Get ready. Come to paradise. 穿的轻松或是随便，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算只有短暂的时间，你也可以自由自在。 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放纵自己的所有的人。享受暧昧的短暂片刻， 灯光再暗一点，速度再快一些，跟着一闪一闪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一步提示缓，装模作样， 寂寞游荡在每个游戏入口，排队等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放纵自己的所有的人， 都为你疯狂， 展示我只虚空，享受暧昧的短暂片刻。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放纵自己的所有的人， 都为你疯狂， 展示我只虚空，享受暧昧的短暂片刻。 不要傻傻排队，别怕停电，因为你的笑声就是我的能源。时刻片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奔驰。自由即是我的梦。 再按一点速度，再快一些，跟着一闪一闪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一步停时缓。 心入口，排队等待温柔感觉， 感觉， 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的装饰公司，个性化整装套餐299主材包，厨卫居改，想怎么装就怎么装。设计、辅料、施工、主材、售后、装修找我，一站服务。居然装饰，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装修你就打400-818-0096，打400-818-0096，超值家装活动等您来，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老人家别着急，慢点走。 礼貌是最容易做到的，也是最珍贵的，你的耐心很有价值。 文明驾驶，礼让行人，让出行更安心。 路虎发现运动版 P300E 插电混动版，30分钟快充，超长续航能力，购车免购置税。详询北京中进捷旺6286-6686，捷旺路虎通州店8083-0999。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大家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这是 Morning Show。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8:30啊，刚才我们俩唱了那首，也不是那一首，那两首爱你之后 你两首爱你把大家搞得有点混乱。今天也要加油啊，说我猜到了你们可能第二首要唱爱王心凌的爱你，因为静瑜说了要 call back 嘛。但是听静瑜那么肯定的说哎呀要重唱一遍，我就开始怀疑真的可以唱同一首歌不扣钱吗？ 对， 扣，所以不敢。 听众现在真的是怎么说呢， 很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 对我们就是也是各种担心满满啊，就唱同一首歌曲你说怎么办哈。然后呢淼淼说 PD 太拼了，我要笑抽了。然后呢一个吕波奇说来呦这个我上我也行呀。 是，哎，下次邀请大家到就是早音乐秀那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 K 歌吧，感受一下啊。 日清宇文说我那段呦特别像那个就是有点烫嘴的那种，就是学外国人说话的感觉啊。Cindy baby。 对，唱完这两首歌大家非常确信。周周说哟，看这情况 PD 应该是从墙外移植回来了呀。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梗啊，昨天呢因为 PD 最近代班比较频繁，有好多小耳朵都过来跟我告状，哎，说 PD 又去哪儿了？我说，人家别人吧是红杏出墙，我们早秀的 PD 吧恨不得把自己栽在墙外边啊。 啥吧？这都是什么烂梗啊？ 你不觉得就很对吗？ 而且昨天我说了一个，就是人家王刚师傅的宽电嘛，对不对啊？然后昨天有人叫宽 PD， 今天有人跟我直接说 宽 胖， 就是你这个。你没有发现吗？就是你的昵称大概每隔个10天半个月的就要换一茬儿。 我每次换完以后，我都觉得前一个还是好一些。大家可以利用前一个来说一说，好吗？ 对，但是大家非常喜欢我们早安音乐秀的节目，给大家营造出来这种欢乐的氛围，我们也打算把这个欢乐的氛围延续到线下。那么这个周五机会来了，我们节目将会带大家一起去到大兴庞各庄镇梨园贡村啊，一起去玩一个剧本杀的游戏，然后现场去采摘贡梨。那我们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大兴庞各庄镇为大家。提供的梨园剧本杀的门票3张， 对， 现在回复一下梨园剧本杀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有机会将会获得这一张门票。在9月19号和20号2天，大家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时间，因为是中秋假期，如果也不知道去哪里，想要带着家人一起去郊外玩一玩啊，做一下采摘，也玩一下互动的游戏，换上古装和百名的古装演员一起互动，那么就可以来参与报名，同时也可以直接去购买门票，因为购买门票会更直接一些。 现在呢门票的限时优惠特价呢是79元，含餐还有贡梨相送哈。1.5米以下的儿童呢会免票。大麦网搜索一下梨园剧本杀去参加购票的活动。我们的电话呢是6100-4577，6100-4577，可千万不要错过喽。好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早安热流行，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给我 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啊！今天呢，在我跟静瑜唱完以后，现在嗓子都哑了啊！ 啊，你嗓子哑，我嗓子好了，你没发现？我一开始还有点哑。 你好了，我刚才那个呦呦呦呦， 过于费嗓子。 是，但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李荣浩这首歌曲，哎，反而是他最近呢比较怎么说呢，沉静的一首歌曲哈。 嗯。 9月15号呢，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几个月前的某个深夜，忽然网易云写了一首歌曲。 这个意就是你知道，大家网上比较多的那种 抑制的抑、啊， 抑郁的那个、 啊。是是是，他说呢， 现在有一个热词叫 EMO， 就是你 EMO 了吗？就是你进入到一个 emotion 的那个情景当中，突然一下比较容易感伤感怀。 有道理啊，这个他说呢，少年生来轻狂，纵使筋疲力尽，却也无力挣扎。所以呢，今天呢，可以收到我的新歌《山川》了。现在这首歌曲就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啊。 哎，是的，今天早上热流行要为大家推荐李荣浩老师的新歌。然后呢，很多粉丝听完之后觉得，哎呀，新歌真的是挺厉害，真的就是半夜睡不着觉，突然就能写这么好听的歌吗？他可是李荣浩，不让别人挣到一分钱的李荣浩。 哎，这是发哥每次都可以单曲循环的歌曲吧。 太阳从亮到黑，周而复始过了多久，那姑娘牵着手啊，不远千里就谈私奔，放肆这一生。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为何相投，花落无所依。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像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仰望无限里，却收了。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的你。要强的也潇洒，疯癫在街为何相逢，所以下坡横的那段秘密之一，像山脚下一颗石头，渺小的像没有。山川之大，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人们啊，只不过是碰触山体。轻狂容不下，我高枕。山川之花，仰望无限里，却收了不起。我和你，山川怒浪，难怎么难？寻轻狂浪去。 成千那般开口山的荡，刺进太多人的身体，人们啊只不过是绷住山体的你。 不得不佩服有些人的音乐才华，就是随便网易云这么一下也能写出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对吧？ 哎，我觉得李荣浩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嗯， 我们不是在问大家就是平时的时候干湿分离会做一些什么，但像他哎，除了自己做歌手或者说做词曲作者之外，什么把和音啊、混声啊、录制啊全部都就是这些本领都集于一身， 对， 所以在发专辑和发新歌的时候完全用不到其他的工作人员。 最逗的是我可以跟大家来说点场外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音乐制作人苏晴跟我们说的， 对， 说李荣浩老师当年不光是会做这些东西， 对， 他每次过来说，哎，你们的音乐工作室需要装修吗？ 对对对，就因为比如说录音棚里面 装录音棚嘛， 隔音棚啊，就是什么之类的，就隔音棉，然后需要贴装什么之类的，他也承包。 哎，你 早期非常早期的时候， 反过来说就是说动手能力强这一点，也是让他最后能变得这么全能的一个原因哈。 哎，是，所以大家都学习了哪些工作之外的知识？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嗯， 我们两个刚刚两段唱歌之后啊，大家好像彻底忘了互动话题这个事情了，没关系，还有福利加码。是这样的，这两天呢，其实说实话，就踢班这个事情，我是真的不介意。还有小耳朵， 你不用来这儿解释。 还有小耳朵专门过来问说 ，PD 最近踢班这么多，是被台长惩罚了吗？ 这是一种鼓励啊。 不是这样的，当然呢，就怎么说，告状的小耳朵比较多了之后，我也必须要给一些反应啊。现在发送一下爱你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刚刚通过视频直播看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笑的前仰后合的一些片段，已经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上了，赶快来回复一下爱你，观看这一段好玩的小视频。 我真的是被迫的 啊。是真的吗？ 好了，我们先听一段歌曲啊。这段歌曲呢，今天我虽然没有街舞带来，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音乐的节奏千万不能断，对不对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Hips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叫做 Love Letter， 来听听歌曲的后半部分，非常适合你舞动起来哦。 Love Letter 关键词爱你， 对，爱你爱你。 Every time I try,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So watch what you gon' do. I'ma tell her how I feel and I love that up for my heart. For the only one to show you how I feel. Love that up for my own. For the only one to show you that it's real.I used to be the one to never fall, yeah. Oh boy, this time you're biting grass, huh? I used to be the one to never come first. Oh boy, this time all you wanna do is hang by the phone. And ain't no other make me feel this way. So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Yeah. But every time I try, I don't know.I'ma tell her how I feel and I love her for my heart. For the only one to show you how I feel. Love her, yeah. For my own, yeah. For the only one to show you that it's real. Love her for my heart. For the only one to show you that it's real. Don't say no. 所以你是被我逼迫才录下刚刚这段视频的是吗？ 那个也不是吧， 谁自己打了个板说这个录不行，掐了重录。 静宇本来打算重新录一遍，后来我说咱们直接打个板就行了，这是真实的 reaction， 就像小耳朵们听到我们俩唱歌一样。哎，我这嗓子怎么突然就哑了？唱完那首歌曲我真的就绷不住了哈。 谢谢大家今天对我们两段 K 歌的支持啊，在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唱一唱，解解压，放放松。那同时呢，这段时间我们也可能随时都会有一些图片还有视频，不是以 battle 的形式，来以关键词回复的形式来发给大家。好多新加入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获取，就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输入爱你发送出去，哎，就会有一个视频直接弹送到你的手机上了。 是，今天呢大家都说 PD 好嗨哦，然后和风 say hi 说 PD 早上的节目呢用了80%的力量把上班路上的气氛咬气来啊，叫醒上班路上发困的人，而下午的节目呢拿出10%的力量展现 gentleman 的冷静风格。你其他都说得很对，你也不能说拿出10%的力量吧，我都是全心全意投入的啊。 你这样让白洁是就是火车票已经不行了，买飞机票赶回来。 过分了，过分了。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小耳朵们的这个工作之外的知识还真的挺多的。有些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完全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哈，像刚才学光影成像那种， 哎，是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厉害啊。 还有一些是生活当中需要的一些技能，与其去求别人还不如自己动手学一学。 是， 而且现在网上的教程很多，不像以前可能你说我不会啊也没有人教我。比如像用户1840IG 他说幼儿园要宝宝的照片比较着急，哎呀我这也来不及出去找人弄了，我就自己学了一下 P 图，给我家小宝 P 了一张1寸照片。 这个很厉害啊。 是， 但是一菲呢很有意思，他说哎，这个话题来的正是时候，今天领导刚好不在办公室，我今天摸鱼学点什么呢？你这不就暴露了， 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这干湿分离也不能分得太开， 对， 学一些跟工作有用的相关的啊。你像小小小的小他说2015年我去学校当了外聘老师，因为要去跟孩子们上课，所以我就专门自己学了心理学。 是， 哎，我觉得就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各方面的这种心理的状态都会不一样，这方面会特别影响他对于知识的接受，所以我觉得了解一些，如果有孩子需要帮助的话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多，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来理解我教会的知识。 是啊，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今天也要加油啊。他说这个贴膜算吗？自从知道了我会贴膜，周围人的膜都是我贴的。 哎， 以后我 没有发现，就是每个 我打算去摆摊啊。 对，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贴膜达人。 我们办公室是谁？ 你想象不到是谁？ 是谁？ 麦麦 啊！真的吗？ 麦麦贴超好， 我的膜你看已经碎成什么样子了，我赶快要去。 你快买个新的，你去找麦麦，真的，一点气泡都没有。 太厉害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你生活当中、你工作之余当中的那些知识，或者是那些你知道你会做的事情，不妨来告诉我们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把那些不痛快的事儿都甩了甩了。前两天还有人问萧亚轩那首歌曲当中有句词叫什么来着，就在这首歌曲当中哈， 啊，把烦恼都甩了甩了， 都甩给他了。 马上认真出发，你不可以 票价。 甩了，来自于萧亚轩。哇，第一张专辑当中就有这么多的神曲啊，不得不说有些人呢出道即巅峰，当然呢我觉得他的巅峰也持续了足够久，但这首歌曲呢，随着这首歌曲，我们的很多小耳朵呢刚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在甩小星星，你知道吧？ 嗯，是。而且今天大家说了 PD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今天已经有了蔡萧亚轩，为什么没有萧蔡依林呢？ 别说这个梗了好吧啊。但我觉得我们的小耳朵们真的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个身怀绝技啊。 谢谢大家。 哎，这个小花雷克都说疫情期间搞宣传，白天外出拍素材，晚上回来剪辑编辑加音乐然后发布。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快赶上一个小型的摄影团队了，现在也是手到擒来哈。 哎，特别的厉害。哎， PD 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宅着，然后呢就开始用无人机，然后呢剪辑拍摄一些视频，结果没有想到后来春节联欢晚会都用了他的素材。 他也成了大 UP 主吧，昨天推荐 UP 主的时候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他是我太好的朋友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林晨同学。 待会儿我跟你讲，广告部电话就打过来了，你不要以为你代班多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UP 主而已嘛啊。好了，今天呢刚才我说了我们后半段呢会有一首比较嗨的歌曲，但刚才有人说狠歌呢，狠歌在最后是不是啊，要留到最后。 狠歌什么样的歌能被你用狠来形容？难道不是今天我们俩唱的两首爱你吗？ 对，应该就是啊。但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呢能够让你在今天早晨的现在的这种上班路上，不管外面的天空是如何，但我觉得现在你的心情当中充满了被我们俩刚才那段歌曲当中带起了荡一样的都会感，对不对啊？ 哎，没错。那么也提醒大家想要去梨园剧本杀的各位呢，因为我们的送票基本上到今天也已经结束了哈，今天已经是周四了，那么19号和20号就已经开启，如果说没有接到这个送票电话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去大麦网上自行购买了。 哎，好了啊。当然呢这个庞各庄的这件事情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当中呢，就感觉会是一个 持续的关注，去现场采访一下， 非常好玩， 我会提前带大家一起去玩的。但是虽然说没有接到送票的话大家不要气馁，因为我们974的听众还是有专属福利的。去了之后只要告诉大家说我是974的听众，那么现场可能会送一斤贡梨、一斤花生或者一斤红薯，三选二。 感觉有一种提我好使的感觉。 对，就特别爽。哎呀， 好了，那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来自于大都会乐团的中央海岸，我是郭煌，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为你送出的是 汽车 音乐 会。 今天有什么话题呢？ 腾斌待会儿告诉你。 好了，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有的新鲜难以言语，无法遮掩，风飞屋顶闭着眼，听风儿吹来，太阳的照亮在你耳边，亲吻过你的脸，终于发觉 How does it feel falling falling falling Sunshine, so pretty sunshine, just like Grace Bluebird. 听是你在